触摸的网，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。 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？ 是六月的晴，里里下着新雨。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，最后一次想你。 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， 让我最后一次想你。那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。那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。 我的心是六月的晴，里里下着新雨。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，那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，深深地把你想起。